六课，我想买一个新照相机。 Dialogue， 请问，先生，您要买照相机吗？ 是啊，我的照相机太旧了，我想买一个新的。 您喜欢哪国货？ 我都看看，好吗？ 这个是德国货，您觉得怎么样？ 这个太大了，我喜欢那个小的。 这个小的很好，是日本货。 多少钱？ 5000块。 太贵了，你们有便宜的没有？ 这个美国相机也很好，只卖1500块。 好，我买这个。 你们大学有多少学生？有2万多学生。有多少老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想有2000多位。那真不少。你们学校大不大？有多少学生？我们大学很小，只有7000-8000学生，可是很有名。 Vocabulary， 一，想，他想买一支美国笔。 我想那个人不是中国人。 我很想我妈妈。 二，新，我的笔是新的。 三，照相机，我没有照相机。照相机，机，电视机。 四，请问您是哪国人？问，我问他这个叫什么。 五，旧，我想要买一辆旧车。 六，了，一个汉堡200块，太贵了。 七，货，我家的电视机是日本货。 八，我觉得他的车很好看。 九，大，我的车很大。 十，小车都不贵吗？ 十一，千，一个表1000块钱，贵不贵？ 十二，便宜，这支笔很便宜，可是很好。 十三，只。他只有一个弟弟。 十四，卖。那辆车卖多少钱？ 十五，百。我有一百块钱。 十六，大学。我们大学有很多学生。 十七，万。那辆车卖六十万块钱。 十八，知道。我不知道那个英国人姓什么。 十九，真。他真是一个好人。 二十，学校。那个学校很好。 二十一，有名。他哥哥很有名。Supplementary vocabulary. 二十二，亿。美国有几亿人？ 二十三，表。这个表是哪国货？ 二十四，够。他只给我五块钱，不够。 Syntax practice. 一，二十，一亿，两千，三百，四十，五万，六千，七百，八十，九，一百，零，二。一百一十五，三千五百四十，五万八千，三十二万，十八万七千五百，一百万，两千万。三千四百六十万，一亿五千万，十亿，一百零八，两千零五十，四万零六百，一万零三。十二万零七百，一百零四万。 二，三百多块钱。一，这个表卖两百多块钱。二，我们学校有五千多个学生。三，李老师有一百多本中文书。 三块多钱。一，那个小孩子只有一块多钱。二，我们一共有八块多钱，够不够？三，两本书一共三块多钱，真便宜。 三的小表。一，旧车便宜，新车贵。二， 他真是一个好人。三，他们有两个小孩子。四，有的人喜欢大车，有的人喜欢小车。 的，很大的表。好，好看的表。一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。二，很有名的人都很忙。三，他喜欢买便宜的东西。四，我有很多的日本东西。 的，我要大的。一，新的好看，旧的不好看。二，我要买便宜的，不要贵的。三，那两个表，小的是我的，大的是我先生的。四，那两个人，高的姓张，矮的姓李。